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其实系咪头先讲就系嗰个结构咧，就唔系金字塔，应该 tetrahedron。 系 tetrahedron 啦，系啦，咁就即系其实都系 金字塔四个面嘅三角形。 系啦，即系系啦，咁样咧，呢个 tetrahedron 嗰个中文系咩嘢咧？系咪其实都系啦，四面体啦， 四面嘅都系三角，系啦，三角形嘅。 系啦，咁嘅时期咧，即系四个三角形嘅面嚟去合成。 所以个力学就 咁个力学系最 冇错， 最稳固啊嘛，吓最巩固啊嘛。咁所以大家知道佢我嚟戒玻璃。是吧，即是还有在切割上呢，就是这个钻石在工业上是很有用途的。不过呢，原来现在工业上很多钻石呢已经不 是真的开采的，原来是可以合成的。好勁嘅，我哋而家啲科技係嘛，即係好多合成。咁但係當然啦，開採嗰啲咧就真係用嚟做哇首飾啦嚇，嗰啲係最靚噶啦嚇，即係嗰啲係大粒啲。因為工業上用嗰啲鑽石係唔需要大粒噶嘛，嚇佢用到丁咁大粒嘅啫嘛。咁但係你如果你係作為首飾咧，丁咁大粒嗰啲係冇價值噶嘛嚇，你知道啦，即係你少過一火，唔係一火一卡。同埋高過一卡同埋都過兩卡呢個價值係差好遠好遠㗎嘛，係咪即係你兩卡三卡嘅鑽石係貴得好加關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呢就鑽石。但係呢當然大家都要有少少常識，我諗好多都有個小學生都有㗎啦。其實佢通常就喺地層入面呢，係因為經過係好高嘅溫度同埋好大嘅壓力，將嗰啲碳壓成係咁樣嘅晶體嘅結構呢所以形成嘅。所以我好記得呢，我好細個嘅時期睇嗰本小說呢，就係倪匡先生寫嘅，不過佢用倪力啊，即係倪力呢個筆名呢就寫木蘭花。佢其中木蘭花呢就係好大膽嘅構想啊，佢就話要入到火山內部嚟去搵鑽石啊，因為呢即係嗰度呢就係鑽石形成嘅地方啦，咁樣啦。好啦，咁但另外一個呢就真係所以好有趣，同一個差唔多極端嚟嘅，就係石墨，就 graphite 呢就差不多在自然界我找到的固体来讲就差不多是一种最淋的物体。 两个极 端的物体，它甚至可以来什么呢，我来做润滑剂都可以。是跟钻石刚刚南辕北辙。那么跟它淋到呢，直情可以在张纸上面呢是留下的痕迹。那就是我们成日用的 墨水。 不是墨水。 是 都不是原子筆，冇錯啦，是最原始的隻啊！唉，就係即係如果你有看呢個咩作死不離三兄弟嗰個教授問嗰個嘢，咪講咯，我哋點樣發明一支筆可以太空度寫咧，係唔怕失重嘅咧？咁樣哇，搞到鬼死咁高科技。後嚟嗰個男主角先講，用原筆咪得咯，教授咁啊，激到嗰個教授死死下係嘛？收尾係嘛？ 其實係咪真人？係咪嗰啲太空人？ 當然係啦， 咁即係太空真係攞嗰啲原筆嚟用。 啊，咁我又唔知，因為我唔知係寫原筆嘅時候會唔會得粉末甩出嚟都系冇益，咁我唔知啦吓，即系呢个要去研究啦。但确实系噶嘛，铅笔系唔怕失重噶嘛，系嘛？原子笔啊、墨水笔嗰啲就死火噶嘛，可能系嘛？因为有失重，咁所以但铅笔咧，其实嗰啲咧就唔知点解系有历史嘅错误啦吓。其实我睇过，不过唔记得咗啦。点解叫铅笔？其实错嘅。因為那種鉛呢是一啲拉楞都冇嘅，即係鉛啊，即係 lead 啊 ,LEAD lead 啊，即係嗰種元素，佢其實就係石墨，就係 graphite, 冇關係， 係咪？咁但 graphite 呢其實呢，其實佢都可以加少少雜質入去呢，係令到佢比較硬啲嘅。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寫嗰啲嘅呢，我諗相信已經係加咗啲雜質呢，就唔係咁淋嘅。但係你知唔知鉛筆呢有所謂呢個 2B, 3B, 4B, 5B 嘅？有冇听过 嗰啲画画嗰啲咧？佢哋 耶，嗰啲好高 B 数噶嘛。我哋通常嗰啲写嗰啲叫 HB 啊 ，HB 咧其实就硬身啲嘅，就唔会淋得咁紧要嘅。但系咧，我以前喺天文台嘅时期咧，画天气图嘅时期咧，画图嗰啲咧通常都系三 B 嘅。 三 B 系啊，因为一画落去咧就好，即系好现噶啦，嗰条嘢嗰条线好现嘅，咁佢就淋啲。咁好明显，即系话咧，佢嗰个石墨咧其实都系制嚟嘅，即系可以令到佢硬度有唔同嘅吓。呢个就铅笔啊，就叫 graphite。咁 graphite 咧，點解會咁有趣咁得意咧？就原來佢嗰個晶體，佢都係一種晶體啦。個晶體結構咧，原來係一片一片嘅，六角形嘅。 哦， 佢即係六粒嘅 carbon 組成，咁好似蜂巢咁六角形啦。但係佢基本上係一層一層嘅啫。 全部。 咁佢一層一層嘅時期咧，即係層與一層之間咧，就直情係可以大家線過去嘅。咁線過去嘅時期，所以佢變咗係咁淋啊。 哦， 系嘛咁易一画就画一条线出嚟啊，甚至佢可以作为润滑剂啊，就系因为佢嗰个晶体嗰个结构系完全唔同。 哦， 咁仲有嘅得意嘅咧，就系话其实就你石墨咧，即系一个咧就系唔导电嘅，一个就导电嘅石墨可以导电嘅，一个咧就即系钻石就唔导电嘅， 咁啊，導熱率嚟講咧，就鑽石導熱率原來好高嘅噃。咁但石墨咧就兩睇，睇下亦都有佢有唔同嘅有少少差異嘅結構咧，有時可以高，有時可以低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咧就係、是，但係。一向嚟講，嗱頭先仲有一講叫無定型碳啦，啊無定型碳咧，基本上就係佢哋嗰個晶體咧就散收收嘅， 就係嗰啲叉 燒嗰啲窿，係啦嗰啲窿嗰啲嘢啦，嚇，即係鑊底嗰啲鑊撈啊嗰啲咁嘅嘢啦，噴出嚟嗰啲黑煙啊，嗰啲叫無定型碳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呢個無定型碳咧就一個晶體。個結構係咁啦，咁所以其實就冇乜用途噶啦，無定型碳基本上冇乜用途嘅，係最多你擦塊面嘅，係嘛，即係嗰聽咁嘅嘢嘅啫。但係咧，一路以嚟科學家就以為碳係啲得三種嘅形態啦，啊點知就去到上個世紀末咁滯啦，就有個重大發現。咁喺1985年嘅時期咧，科學家咧有一個，當我都記得嘅，因為八五年。我已經大過了，大家 出 世，出 世， 我知道你未出世， 我剛出世， 咁你知道我科學發燒友，哇！我真的覺得好，嗰陣時係好好震驚嘅。咁原來碳有一種形態存在咧，係一個波波嚟嘅。咁呢個波波咧，全部係由碳原子組成嘅，有，但係咧，佢係固定嘅數目，就係60，所以叫 C60。咁樣咧，佢就叫做呢、這個叫咩白。Ministerine 曾經叫做 Buckministerine， 但後來現在我們叫 Fullerene。 為什麼呢？原來它就是、這個為了紀念一個科學家，這個科學家其實它是一個、建築學家，也是一個發明家，它是1895年出世，1983年去世的，1983年我都大了，它是1983年，它是一個美國人來的，叫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， 他的姓就是 Fuller、啊、本來滿了的，再滿一點 Fuller 是一個姓，是鬼佬。但原來呢，其實現在大家一定見過他所設計的建築的，就是一些很巨型的波波，但這個波波呢遠看就是圓形，但近看呢原來它是用三角三角三角三角一片一片組成的、這個設計呢就是來自這個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 先生的了。他在50年代已經構思了一個這麼出色的構想，就是說咦，其實我們可以用三角形三角形砌一砌，砌到一個波出來。原來這個波呢其實它是很穩固了，因為如果你真的用一個物料整成一個球形呢，其實你去篤下它，佢就凹啦，大佬係咪啊？係嘛？咁你嗰個結構上其實係唔係咁咩噶？除非你做到好硬、好厚，咁好嘥材料咯。但係佢話唔係，原來我哋可以用好少材料，但係可以做到個球形，但係好穩固嘅。就是實際上它的組成是三角形 的。 咁我哋而家咧成日所見到嘅咧，好多嗰啲雷達罩啊。是吧，雷達罩是白色一個波的，但是再看就是三角形三角形，還有、這個人造衛星接收天線罩、是吧，是全部都是這種， 全部這 些。那這個呢我們叫做、是啦 Buckminster Dome、就是紀念這個 Buckminster， 有時叫做、Fuller Dome。 但是呢原來這個這樣的 C60 呢它的結構也是一樣、因為你說真的根本你遠看一個球，但你細看下去它是一粒一粒組成的嘛、一粒粒組成就是差不多是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的嘛。所以呢我現在來說有些人呢、正名叫做 Fullerene、F-U-L-L-E-R-E-N-E、Fullerene、這個是正名來的，叫做、富勒希，希呢其實就是火字邊有個希望的希，這個是一個化學名稱叫 Fullerene。 但是呢一個更加即我們叫親暱的名稱就叫 Bucky Ball。 Bucky Ball 就是因為它中間的名字叫 Richard Buckminster、就是 B-U-C-K、然後就是 Minister， 就是我們好像首相的 Minister 啦。但是呢它這裡就 Bucky Ball 就是 B-U-C-K-Y， 然後一個波就叫 Bucky Ball， 就是1985年發現的、好了，這個呢其實就科學家都好，即係好詫異、好興奮啦，係嘛？哇！原來自然界入面咧，原來係可以有一種直情係球形嘅一個分子，以前係未揾過嘅。講真，但係原來咧，原林鐸嘅環形嘅分子咧，都係來自碳嘅，所以碳真係好勁嘅，佢嗰個化學結構，這個就係叫芬芳族嘅化合物啦。 啊、你記唔記得有冇讀過叫做 aromatic compound 啊？有冇讀過？你嗰陣時 organic chem 冇啊？咁可能你 organic chem 讀得少啲啊？嗰陣時都係點一點嘅啫，講真，中學都係點一點啊 ？aromatic， 你知 aromatic 即係好香咁解啊嘛 ，aroma 即係好香啊。咁 aromatic 即係話嗰啲嘅化合物咧，大部分都帶有香好濃烈嘅香氣嘅。咁其實 aromatic compound 咧最基本一個咧就係苯啦，啊，就係呢個草花頭嘅一個。本來的本呢、啊、這樣呢就是叫 benzene， 有沒有聽過 benzene 這種化合物、 嗯 啊、就是 ben 然後 ezene ben ezene benzene， benzene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出名的故事的，因為當時十九世紀的時期就、科學家已經知道這個化合物 benzene 是一個芬芳族的化合物，但是呢他們就研究了它的化學構成，就是、哦、有百分之幾是碳，有百分之幾是氫樣、 嗯 啊、基本上大概就知道了，就是佢個即係作為一個分子嗰個方程式咧，就應該係 C6H6 添嘅，即係六個氫六個碳咁啊。但係佢就砌來砌去諗來諗去諗唔到咧，佢個結構係點？即係呢六個氫同六個碳咧，究竟係點樣結合起嚟，而令到佢係可以有咁嘅特性？即係佢要解釋佢個化學特性咧，各種甚至物理特性啦、啊、即係佢個沸點啊，啊即係嗰、那個密度啊，又樣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佢諗佢諗唔到。咁其中一個咧。就叫做呢、這個Kekulé， 叫做黑富勒咁上下啦，即係我唔知中文啊。Kekulé 呢個化學家咧，佢又係研究呢個問題。咁但係咧，佢係懶惰啦。佢研究下咁上下就攰攰咧，就係咧就瞓咗覺。佢就攤咗個凳度瞓咗覺。咁就瞓咗覺嘅時期咧，佢就喺發夢。夢下夢下就夢見咗條蛇。嗰條蛇咧就喐下喐下咁樣，佢都冇驚啦。通常啲人都驚蛇，但竟然咧就見到條蛇咧喐下喐下，就竟然咬住自己條尾。咁於是佢就驚醒咗啦。驚醒之後佢諗下諗下，唉、哎，真係一蛇就驚醒夢中人啦。咁佢話原來呢個 C6H6 呢個所謂病線咧，應該個結構咧就係一個環狀嘅，即係嗰六個碳原子咧，原來就係首尾相連。咁、然後咧，佢另外咧，當然咧，佢咁嗱，你要留意啦。咁佢嗰陣時咧，其實佢嗰個鍵本身就唔係一個單鍵嚟噶啦，其實鍵可以係單鍵、雙鍵或者係甚至係三價鍵都得嘅。即係話咧，通常我哋用一條線咧就代表一個單鍵啦，兩條就係雙鍵啦。即係佢係其實兩個 covalent bond 啊，兩個共價鍵。咁當然咧，佢呢一個咁樣好有趣嘅，即係呢、這個呢六個碳原子咧，單鍵、雙鍵、單鍵、雙鍵，但係咧佢又撐出去，佢又黐住有六個嘅氫原子。咁樣其實就係一個。ring 嚟嘅，好似戒指咁樣嘅。咁人類以前係從來未發現過有一個環狀嘅分子嘅，叫 molecule 嘅，未發現過嘅。咁呢個人類發現第一個嘅環狀嘅結構嘅分子，就全靠佢發夢。 哇！ 呢、啊這個我哋成 幾要 係啊，好傳奇性㗎。係 喎，真 係。咁佢即係話啦，阿牛頓夠係冇嘢做，攤喺個蘋果樹下面咁樣先至，即係講古仔咁講啦。發現呢個萬有引力定律啦，係嘛？咁所以證明咧，大家做嘢咧就唔好。太過專注得滯，即係我哋做嘢要專注，但係太過專注咧，你唔俾自己休息咧、 嗯， 有時咧你係蝕底嘅， 係 嘛？好，咁我哋再休息一陣咧，誒，翻嚟再講下限世界。